咦，生灵面好像开始行动了。刚刚以为双方还要试探一会儿才能互相探知方位，结果萧时钦的生灵面就已经先一步有了清晰的动作。他调转方向，转入了旁边一条僻静的小巷，角色坚决地开始向前移动。潘林一看这条小巷所通向的方位极为明显，顿时激动起来。 这个方向，生灵灭是要迂回到毁人不倦的身后了。萧时钦已经察觉到了毁人不倦的位置了，就在刚刚那个电子眼之后，他是在镜头里看到什么了吗？ 导播立时给出方才电子眼视角的回放，所有人此时瞪大了眼，可是到电子眼被摧毁，根本没有在画面中发现任何东西。 萧时钦到底是怎样做到的？李指导， 潘林叫道。李一博在刚才回放的时候看得比任何人都要认真，因为他清楚，如果潘林没有看出原因的话，这个问题可就要抛给他了。顾问的工作就是这个。可是这一次从回放中，李一博真的也是毫无发现。潘林的问题抛过来，李一博嗯了一声，仿佛正要回答，结果忽然就来了一句， 等一下，让我们先去看莫凡的毁人不倦。 莫凡的毁人不倦在此时突然也有了动作，本在房顶一角的他此时从顶角缩回，没有起身，只是这样一路攀爬，竟然是换了一个房顶。 莫凡也察觉到萧时钦的生灵灭过来了吗？ 潘林惊呼着。毁人不倦这举动真是相当明显的螳螂在后，在上帝视角中完全看清两个角色举动的玩家们此时大气都不敢出，好像说一句话就会惊动到对方的隐藏行动似的。但是在比赛现场，加世的粉丝们却是暴跳如雷般的呐喊着，因为很显然场面继续照这样发展下去，会中埋伏的将是萧时钦的生灵灭。这也就是荣耀比赛为什么要在和外界隔绝的比赛席中比赛的原因了，否则有这些外来的提示，比赛将变得不伦不类。 生灵灭已经接近，看起来他的目标很明确，萧时钦是真的完全知道对方潜伏在这房顶上啊。但问题是，那是之前，现在的毁人不倦已经不在那个位置。生灵灭还在向前，哦。 萧时钦的生灵灭移动到了差不多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准备朝那房顶发动攻击了。因为职业的特殊性，生灵灭完全不需要彻底接近。结果，就在生灵灭手上摆弄着东西，不知道是要弄出什么机械道具时，毁人不倦已经使用遁身之术，悄无声息地从房顶上攀下，落在了生灵灭的背后。割喉！毁人不倦用一个刺客的技能发动了攻击，一刀抹上了生灵灭的脖子，一道血花被一抹而过的寒光带去。萧时钦直至此时方才察觉，生灵灭并不回头去看，立即朝前就是一个翻滚。但莫凡的操作可一点也不慢，毁人不倦一个断面将试图拉开距离的生灵灭踢向了半空。疾风手里剑，毁人不倦双手连甩，数枚手里剑疾风般朝浮空中的生灵灭射去。数枚手里剑交错成网，别说是半空中了，就算是平地上，这样的布阵也难以全数闪开。生灵灭连中数枚，而这之后毁人不倦也已经冲上，忍刀甩出一记火焰斩送上，生灵灭中刀，但是枪响，毁人不倦命中生灵灭的同时，萧时钦赫然已经做出了反击。这一刀虽未避过，但身形调整之下，枪口终于对准了毁人不倦，毫不留情就是一枪射来。普通射击而已，伤害可以忍受，莫凡看来魂不在意。毁人不倦身中一枪后，身形依然拔起，一记雀落朝着半空的生灵灭击来。轰！雀落击中生灵灭的时候，居然爆出了一团火光。这当然不是雀落的攻击效果， 而是生灵灭极其隐蔽地丢出了一枚手雷，正好在雀落命中生灵灭后爆炸。生灵灭被毁人不倦双脚蹬飞向地，但他却无法再追加攻击，手雷爆炸的气浪将他的人也掀到了一旁。 漂亮！李一博叫道，这手雷甩的时机太精准了，大家看，这手雷如果炸得早一点，那么毁人不倦的雀落还未命中，单凭这爆炸后的冲击力是无法抵消掉雀落的技能判定的，毁人不倦会击中生灵灭，而且会跟着生灵灭一起落下。但是现在呢，手雷刚刚好在雀落命中后的一瞬炸开，毁人不倦结果就被弹开，攻势无法再继续下去。 影飞之术！ 结果这时潘林突然吼了一声，毁人不倦突然的一个影分身术将自己强行送往了生灵灭的身边，结果还没等他发动攻击，生灵灭手臂一伸，那拳头好像一下子变大了似的，直朝毁人不倦面门奔了过来。莫凡操作也是极快，毁人不倦一个侧身，火箭拳擦面而过，等他转回身形，生灵灭却已经滚到了一边，原位置只是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机器。砰！空气压缩机特有的声效此时显得十分清脆，瞬间释放出的空气压力让如此距离的毁人不倦真的再无法闪避，一下子就被吹飞到了墙上。生灵灭半蹲在地，手头片刻都没歇着，机械追踪、机械空投、捕食者、巡游者、机械师那各种攻击性的小玩意儿早已经一股脑地朝着毁人不倦那边汇集而去，同时在一个放大器的作用下，所有技能的伤害在那一瞬间都得到了翻倍。轰轰轰轰轰，各种声音响成一片，刚刚贴上墙的毁人不倦在下一秒就已经被各种火光所掩盖。众人除了惊叹萧时钦的技术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明明是他受到偷袭，结果片刻后却是他给予了对手更大的伤害。没办法，这就是游戏。换是真实，当然毁人不倦那一下抹脖子就足够结果一个人。但在游戏里，生命另有计算方式，所以偷袭只不过能抢占一步先机，却不能一击决胜。前一分钟还在为萧时钦担心不已的现场家事粉丝，这时却又一次嗨起来。那些距离星星最近的玩家继续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力，实力！ 狗屁拾荒者，拾垃圾去吧！ 然而就在粉丝们大为兴致的时候，生灵灭却在此时停止了攻击，各种光影退去，被这一波猛攻都轰出来一个坑的地方，却哪里有毁人不倦的人影，坑里躺着的只是一个焦黑的已经没了形状的稻草人。人法替身术，替身术和影分身术有点类似，不过因为用的是这么一个草人道具，迷惑性比起影分身术来说要差远了，绝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的专职脱身技能。可是在职业比赛里没有绝对的逃脱一说，双方终归还是要分出胜负，替身术在这种时候往往和影分身术一样是拉响偷袭反击的号角。萧时钦一发现不对，已经立即停止了攻击。毁人不倦真身去了哪里？生灵灭飞快转了一圈，观察着四下，却没有发现毁人不倦的身影。替身术的传送也不会太远，毁人不倦应该是在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可是此时却偏偏看不到。那么可能性就只有一个。生灵灭脚下泥土突然像沸腾般的翻滚而开，毁人不倦急速窜起一刀抹去，但是已先察觉的萧时钦早做了应对，地心斩首术刀斩来的时候，生灵灭早已经开了个机械旋翼，突突突飞半空了。地心斩首术落空，生灵灭立刻扔了一个手雷做贺礼， 毁刃不倦匆忙闪开，甩手数枚手里剑朝着空中生灵灭打来。但作为首席机械师，萧时钦控制机械旋翼的技术那还用说吗？悬于半空的生灵灭潇洒地荡来荡去，就把毁刃不倦打来的手里剑悉数避过。莫凡一看讨不到什么便宜，已经萌生退意，但被对方这样居高临下的监视着，跑路多有不便，说不得也只好用个技能忍惧烟欲。浓郁的紫烟瞬间弥漫当场，使用这技能的忍者却有着目力并不受阻的特效。莫凡操纵着毁刃不倦转身就走，结果萧时钦立即操作着生灵灭来了个超低空飞行，机械旋翼转动带起的气流迅速将浓烟吹散稀释，不大会儿藏在其中的毁刃不倦的身影就暴露出来了。莫凡一看想悄然退走已无可能，飞快一个结印，趁着烟玉的掩护还没被吹干净，直接开了大招影舞。萧时钦见状，让生灵灭先是一个磁场线圈丢下，完了开启推进器，但保持了绝对的速度优势的情况下，生灵灭竟不退缩，各种机械道具连续甩出，竟然是想和这个影舞来个正面抗衡。莫凡却并无此意，他要先进退却的意图依旧，影舞这样的大招也不过是个掩护。看到生灵灭注意力被吸引，真身力走，很快出了影舞之心的范围，诸多影分身齐数消失，结果几个直升冬瓜立刻飞临头顶，炸弹滚下，刚刚大肆调集起来似要和影舞大招直接抗衡的技能似乎并没有什么消耗，此时竟然一股脑的冲向了毁刃不倦。